我们再来看看并发叫做发，它的优先图上如右所示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个优先图中呢，它存在了有性环，也就是T5T3和T4之间有一个有性环存在，所以它不是冲突可串性化的。但是我们前面介绍过，这三个事物的一个调度是试图可串性化的。